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哎，还不要说，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在90年代自从尤克里林解散之后，华语乐坛的男子组合一直处于一个真空期，像当年尤克里林的伤感和高亢的穿透力似乎已经再也找不到了。直到90年代后期，我们遇到了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两个安静的男孩，他们用清新自然的歌和细腻温柔的唱腔陪伴滚石唱片走过了他们最辉煌的时代。他们和许多优秀的歌手音乐人一起创造了一个属于代表着滚石品质的年代。 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感伤。 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在成为无印良品之前，他们仅仅是对音乐怀揣梦想的两个文质彬彬的普通男孩。后来有一次在教堂的音乐交流会当中相遇，因为彼此都属于创作类的音乐人而互相吸引，合作成为了他们共同的愿望。再然后，他们遇到了他们的伯乐李宗盛。1995年，他们进入滚石唱片，大牌主打歌。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同样也是因为李宗盛的赏识和发现， 而一度走上华语乐坛伤感的情歌天后的位置。 风说的自由不是雨能够懂得，懂得花般的脆弱，树又怎么会晓得？从点头到相拥，从单纯到心痛，爱说该走了，谁都不能留。当我试图用你的眼睛看你的天空，我才发现我的爱你永远不懂。当大雨过后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我才知道你的自由只是怕失落。超越光又怎会晓得，从喜欢到占有，从期盼到失落，爱说该走了，谁都不能留。当我试图用你的眼睛天空，我才发现我的爱你永远不懂。当大雨过后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我才知道你的自由只是怕失落。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预知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改变我们的人生。1996年在 Pop 当中被李正帆发掘之后，彭佳慧便开始了在台湾乐坛的打拼。真心话的第一张专辑算是非常成功，当年彭佳慧那种三四十年代的旧式风情，再加上她相当有爆发力的演唱，为当时充斥着撒狗血式情歌的台湾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气。 烛叶落，再也想不起难忘的是什么，多情多远，多伤眼中，微微风涌起旧梦，月光洒满了你的心中，再也想不起要忘记是什么，不能不愿，不再多说，一生追悔快都像他， 刚才的这首歌叫做《旧梦》，其中有一段呢算是老歌新唱，也许不同于大部分女歌手悲情的高音，彭佳慧的声线除了厚实稳重之外，唱到高潮的部分极具有张力，当年也被台湾歌坛称为钻石嗓音。而刚才这一首《旧梦》呢，连续有很多周的时间都高居在台湾的流行歌坛的龙虎榜的第一位，也成全了当年的巨石唱片的辉煌，直到现在他还是 KTV 的当红的点唱金曲，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周华健。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临别前望见你眼睛，听不到你共鸣。重聚时 怕这件要消失了才珍惜，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为了你有更好开始，再不舍也愿意。你不知道有谁会更加知道，纵使不见爱情仍可天荒地老。情越浓越会化不开，却清楚这是爱。要消失了才珍惜，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为了你有更好开始，再不舍也愿意。我不懂爱，有谁会更懂得爱，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为了你有更好开始，再不舍也愿意。

保佑我，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张志成的一首歌，大概是在2004年他出道大概2-3年时候的作品。后来呢，我们就很少听到这个干净的男生的声音了，尽管他唱歌曾经那么动人。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仍然是在90年代曾经干干净净唱歌给我们听的熊天平。每当听到这种类似的演唱，我们不得不感慨一句，时代和环境对于歌手的影响是多么的重要。比如说像熊天平或者许茹芸这样的声音，我们在现在就越来越难听到了。刚才的这首情歌对唱也算是典型的在卡拉 OK 风行的年代非常受欢迎的作品。大牌主打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带你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 说要整理旧照片，一直没有时间，想要整理我们的关系，一直没有勇气，缺了电池的时钟停在晚上还是白天，你什么时候开始停止说蜜语甜言，说要换个新发型却找不到 right style， 或许换个新伴侣就不再生闷气，缺了滑屏的电视敲呀打呀，不知修理了多少次，自从和你在一起我 中，说要换个新发型，却找不到 right style。或许换个新伴侣，就不再是门禁。去了画面的电视，敲呀打呀，不知修理了多少次，自从和你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

像就似浅薄未来，悠长年华没法胜在有沙雕或恋恋花开。上世纪的悲哀，床前明月光，为何无月光？唐朝明月诗化了别绪，知久急促生活里，难过的只有随浪去。浮华时代追，如何能定居？大概所有爱情，只不过换到一下潮水。流过市区，流进废墟，化作乱水。被细水推翻过去，情侣一一告退，谁冲得好？时间任意力竭不衰，沧海也被困在市集里，深爱就如落下泛潮水，直照一个所爱不后退，红霞淡化开去。床前明月光，为何无月光？唐朝明月诗化了别绪，知久急促生活里，难过的只有随落去。浮华时代追，如何能定居？那是走过百万人，多少对活过一生情侣。流过市区，流进废墟，化作乱水。甜美似水，烦恼似水，化作年岁。 刚才这首歌也算是李克勤近些年来少有的精致的作品，它算是一首中国风的作品，而它的作曲呢是拥有古典气质的方大同。歌曲用中国风的小调来柔和淡淡 R&B， 旋律非常的悠扬，再加上相当工整而极富有意蕴的词，让作品富有诗意。李克勤的唱功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只可惜这么多年来没有遇到更好的作品而已。大牌周大哥，这是来自于90年代的周慧敏，《处处留情》。 你从来不避讳，总在我的面前发生着新的遇见。看你一次又一次地得心顺手，周旋在新旧之间。牵挂走在我的背后，进行着新的恋情。看你一再又再地无往不利，花花绿绿直到如今。处处留情的人只是神话，处处留情的人是你，处处留情的人是你，你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我的疼越紧越厚，在每个失眠的夜，谢谢依偎着你。就 醒着新的恋情，看你一再又一再给我忘不你，花花绿绿直到如今，处处留情的 服务员，点菜。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啊。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哦，得嘞。 勤俭节约，够吃。 北京时间17:00。